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63集，金翘子。到了地下室，公孙就开始研究熔炉里的东西。很快，公孙皱着眉头，用一把铁钳从丹炉里头夹出了一些东西来，就见都是灰骨，无比熟悉的石头质感的灰色骨头。三人对视了一眼，是老鸦骨的那些化成了花根的尸骨。 原来是用来淬炼丹药的呀，高招啊！这样花根里的毒性再加上尸毒，就会完美的融合到药里面。这里炼制的应该是某种毒药。 公孙用许多小盒子取了很多样本，准备回去研究。展昭和白玉堂也帮不上忙，只好在一旁帮公孙捧着盒子装好后盖盖子。这些盒子都是琉璃做成的。之前赵普见公孙弄了一个个瓷罐子装药，罐子上贴的标签有的会丢，每次找药他都好一阵忙活，于是赵普特意帮他找了专给皇家造琉璃器皿的作坊，给他做了一套大大小小上千个透明的琉璃盒子，公孙自然是爱不释手。为了表示对赵普的感谢，公孙连着一个月都给赵普做全身推拿，直推的赵普总说自己全身都叫公孙摸遍了，失身了。等样品拿出去，天色也黑了下来。众人在山谷中虽然没抓到金鼎教主或者其他嫌疑人，但起码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物证，能证明老鸦骨的灰骨妖花和这金顶山有关系，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孟青和老鸦骨命案有关。展昭原本以为蓝狐狸和莫须会伤心不已，尤其是莫须，然而出乎意料，两人看着心情貌似还不错。回到禅府，就见魔宫来了不少人，吴一霍和展昭几个姨妈都来了。这红橙黄绿青蓝紫一字排开，看得众人都犯晕，这一个两个大美人真的都过70岁了，简直难以想象。七个姨还有好些魔宫来的老头老太太一阵忙活，给众人做了一顿丰富的晚餐。展昭心情就更好了，坐下吃饭，就见红九娘端着一个汤盅上来。展昭笑眯眯的，红九娘一定炖她喜欢吃的乳鸽来了。红九娘端上来的的确是乳鸽，不过没给展昭，而是放在了白玉堂眼前。白玉堂有些意外，见展昭眯着眼睛在一旁，白玉堂默默将汤盅推到展昭眼前，不过红九娘又推回来了。 他还有呢。 说话间，叶子禅给展昭也端了一汤盅上来，几个姨给在场所有人都炖了乳鸽，貌似这是红九娘的招牌菜。欧阳少征会卖嘴乖，帮着打下手。 哎呀，得几位美人亲自洗手做羹汤，那真是天大的福气啊，怎么好意思还叫你们端菜，我来我来。 几个姨捂着嘴在一旁夸欧阳少征嘴甜，赵家军其他人无奈摇头，欧阳那个流氓啊，看到美女就两眼放光。一顿饭出乎预料的其乐融融，连寡言少语的莫须都拿着酒杯跟包大人庞太师对饮了好几杯。吃过饭，众魔头都回魔宫去了，众人也准备休息。公孙吃饱喝足，想去研究毒药，不过被赵普扔进屋里睡觉去了，小四子监督，睡足四个时辰，明早起来再接着调查。展昭洗漱完跑回房间，就见白玉堂坐在桌边，看着蓝狐狸留给他的那一大卷朱明老爷子留下的图纸，看得很专注。展昭突然玩心起了，悄悄溜到白玉堂后边，他刚刚用井水洗脸，手凉冰冰的，于是双手一伸，塞进了白玉堂的衣服领子里。白玉堂自然一惊，回头无语地看展昭， 这猫还小点啊。 展昭见恶作剧成功了，从后边扑上来，一把搂住白玉堂的脖子，笑眯眯的。 美人儿，给大爷我笑一个。 心情好了？ 嗯。 白玉堂明白展昭在开心什么，魔宫众人接纳了他，并且对之前对他的不礼貌表示歉意。其实白玉堂真的不意外会受到刁难，魔宫里头本无善男信女，难打发他预料到了。问题是没想到会出孟清这一茬，本以为会有更多波折，谁知同时发生了诸多意外，倒是化解了很多不必要的误会。 鬼善没事了吧？ 刚才红衣跟我说了，说伤心倒是未必，魔宫里头的人谁没几件伤心事儿啊，被信任的人出卖背叛，那也是大家都遭过的罪。要说伤心到失去理智感情用事，那还真的不会，最多是不明真相的时候被蒙蔽，一旦察觉了，真的不是伤心，只是失望。他们只是想不通，是什么样的诱惑能让孟清背叛了养育他20年的魔宫，以及从小宠他爱他的至亲长辈。 这的确是个问题，孟清也算年轻有为，除了你，他貌似什么都不缺。 你还在吃醋呀？ 你一点都不了解他吗？他最在意的是什么？ 最在意这个吗？ 做坏事无外乎钱、权、情几个理由，钱他有了，情他没戏了，权嘛，他想做官。 展昭此时走起了神，良久轻轻一拍白玉堂。 哎，我想起一些事情。 嗯？ 孟清小时候最爱听我外公当年是怎么叱咤风云的，怎么震慑了整个武林的，还喜欢打听魔宫以前鼎盛时期各种威风的事情。然后我印象中啊，他不止一次问小善叔和他爹，外公为什么要让整个魔宫都隐退，而不让年轻人重建魔宫。江湖门派不都是一代传一代的吗？ 一代传一代。 展昭也拽着让椅子坐下。 哎呀，你猜啊，你说他会不会是想让魔宫重出江湖啊？ 若是以现在江湖的情况来看，别说整个魔宫重出江湖，哪怕是只有半个都能一统武林，天山派都不可能与之匹敌。 可是魔宫300魔头最小的也过70岁了呀。 是不是漏掉了什么？ 漏掉什么？ 白玉堂皱眉摇了摇头，展昭知道他也累了，拽着他上床睡觉。午夜的时候，白玉堂翻了几个身，醒了过来。五爷这大半宿都没好好睡，总觉得脑子里一团浆糊，似乎是疏漏了些什么。白玉堂睡不着了，转眼就见展昭睡得还挺熟，也正常，展昭这几天为了魔宫和白玉堂的事情整天坐卧不安的，这会儿估计是放心了，所以睡了。白玉堂索性轻手轻脚下了床，走到院子里。夜凉如水，白玉堂在院子里的石头凳子上一坐发呆。这时一阵轻微的嗡嗡声引起了白玉堂的注意，只见一只金色的小虫子突然落到了他眼前的石桌上。白玉堂看了看那只虫子，这是展昭他们魔宫用来联络用的那种虫子，叫金翘子。金翘子应该只有魔宫的人才能使用，引诱这种虫子的是魔宫的药浴，怎么会飞到他这里来？白玉堂想伸手去捉那只虫子，但是那只金翘子飞了起来，在空中转了个圈，往院墙外边飞去了，动作还挺慢，似乎是在催促白玉堂跟上。白玉堂想了想，抓起刀跟了出去。 那只金翘子好像是飞往金顶山的方向，果然在金顶山附近，那只虫子停了下来，落在了一棵树上。白玉堂站在金顶山附近的林子里，望着夜晚的山沟。龙桥广安排了一些守卫在这附近巡视，因为金顶山已经都被他们翻了个遍，并没找到可疑线索和可疑人物，所以守卫也不能算太严。白玉堂低头，那只金翘子落到了他肩膀上。白玉堂有些困惑地看那只金色的小虫子，这虫子比猫猫狗狗还难捉摸，它究竟是为什么带它来这儿？是谁养的虫子呢？正在疑惑，白玉堂就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避开了守卫，嗖一声飞入了金顶山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这身影有些熟悉，是孟青。 孟青不是中毒了正在休养吗？这么快就好了？ 白玉堂又看了看肩膀上的那只金翘子， 这虫子是魔宫其他人的还是孟青的呢？ 不用问，孟青一定也有金翘子，换句话说，这也有可能是个陷阱。白玉堂正犹豫，突然又一个身影一闪进了山谷。白玉堂愣了愣，那个背影是鬼山莫虚。 鬼山是在跟踪孟青吗？ 白玉堂有些纠结，跟还是不跟？转眼看肩头的小虫子，白玉堂忍不住问他， 你是中的还是尖的？ 那小虫子正抬着头瞧他呢，圆滚滚的壳，金灿灿的，两只大大的眼睛，样子乖巧的嘞。白玉堂忍不住摇了摇头，觉得这虫子看着怎么有些像展昭。五爷扶额，哭笑不得， 我这是中了展昭毒了吧？看个小虫子都像展昭。 不过白玉堂决定跟进去看看，因为他觉得这只虫子不像是坏虫子，毕竟像那猫有一张乖顺的脸。正当他准备出林子的时候，又有三个身影一闪进了山谷。白玉堂打了个愣神，皱了皱眉， 那三人是什么人？看样子都是高手，也是魔宫的。也不像啊，魔宫的人应该更厉害一点吧。 白玉堂皱眉一闪身，也跟进了山谷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